欢迎来到 Otta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是杰德。 今日日期是2024年9月13号 PlayStation 的所谓技术发表会。 这是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不同的集话题。我们的跌宿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和 Adidas 联动的新产品PlayStation 5 Adidas Vision。 首先就要我哋又系出翻我哋嘅结论先，索尼道就系滔天，搞到百姓怨声载道。我真系未听过一部新主机发布出嚟咁捻多人屌嘅，不过就我屌嘅咧就唔止系佢个死人价钱。 明明冇嘢，明明其实冇咩讲过，明明冇花费咁多。 佢加埋得几分钟啫嘛，讲嘅嘢只有几样嘢啦。第一，发布时间11月7号；第二，零售价，我哋香港最重要嘅系5780， 平嘅5700。系啊，贵6500，包埋嗰啲，包埋个光碟版。 光碟另外买嘅，所以你直接个5780得啦。咁渲染性能提升45%。That's all， 讲完了，佢就系讲咗呢三样嘅啫。 而所有 X 嘅用家喺睇完条片之后，大家反应就系、是、分别喺边度啊？我睇嘅睇唔到啊，大佬，即系你已经摆咗两条片俾我喺度对比啦，但系坚睇唔到分别、啊，大佬。 OK 啦，咁啊，逐样嚟啦。咁啊，首先系个外观讲起啦。啱啱讲啊 ，Adidas 三间 系啦，我哋可以手做噶。你只要将部 PS 5跟住贴三块黑胶布去搞掂噶啦，咁自动升级噶啦。 唔系，首先咧就系 PS 5出嗰阵时候就系阿海马兰嘅造型啦，阿社长造型，跟住出个所谓嘅 Steam 版，点样分辨呢？中间画拖一刀，跟住咧铺版系点样咧？你可以想象就系个中间看咗一刀嘛，喺嗰个位置拉长佢。你将同佢同 Steam 版搭埋一齐就知噶啦，佢系比佢高咗一截嘅，就有啲似系乜嘢？就系、是、嗰个位置拉长咗，喺嗰条缝嗰度啊，拉个折痕，由本来一条缝拉到三条缝。啊，其实咧，我唔计其他嘢咧，呢、这个想法啦，其实几好嘅，即系第一保持翻个设计语言啦，第二你可以一眼就望到呢部部系到底系边一部机，净系呢点系冇问题啊。但系我都系宁愿你出翻 PS4 咁样四四方方，上面可以放啲嘢啊咁样。虽然可能佢唔系好想你放嘢喺上面啦，大家都明嘅。而且佢仲要立起个架，要另外个架要另外买，好似30几美金，屌啦声！你个旧嘢都几抢下、啊，即系你部机已经够贵啦，你啲外设仲要再贵啲。虽然大家都知道配件贵啊，正常嘅事嚟嘅。咁啊，大家都系屌啦。咁啊，当然最紧要嗰样就系价钱啦。我要重温翻大家曾经嘅记忆 ，299 讲完三粒字就可以落台了嘅 Sony， 变成而家攞嚿799英镑嘅 PS5 铺出嚟。你可以话我哋自己嘅国情啦，即系因为呢啲咁嘅全球卖嘅嘢咧，美金价钱个数字变咗英镑就喺英国卖。你知道美金系7.8港元，但系 英镑对十噶。 其实啦，不过算啦，呢、這个你话国情问题，但系我哋唔止我哋嘅，欧洲都要899，欧罗都要89嘅，点话升？日本仲惨， 日本120,000最高， 120,000 yen， 黐 计落去点计都唔啱数啊！ 因为佢当，因为佢。 699美金转翻做 yen 系应该系90,000+啫嘛，唔过十个、啊。 因为佢当时预计会跌到十，会跌再跌，原会再跌落去啊嘛。佢点知又升翻啫？ 错，呢啲叫做美国本位。你睇 iPhone 点啊，卖应系啊。虽然 iPhone 冇咁夸张，但系都有个情况噶。全世界最平嘅 iPhone 喺美国，全世界最平嘅 PlayStation 5喺美国，好合理嘅事啊。Sony 美国公司嚟噶嘛，我哋讲咗好多年啦。你日本仔想买啊，加钱咯；你英国佬想买，加钱咯；你欧洲佬想买，加钱咯。美国公司嚟啊，呢个美国嘢嚟噶嘛 ？PlayStation 梗系美国嘢啦，唔通你以为日本嘢啊？ 从来都 你什么时候产生呢个 Sony 系日本公司嘅幻觉啊？ 好耐冇系啦， 即系我哋都觉得好耐噶啦。即系呢个价钱，即系唔单止高，仲有个好巨大。即系其实以前都有噶啦。其实你揾翻啦，以前啲主机都有类似咁嘅情况噶。即系等于啱啱讲299美金，其实嚟到英国都系299英镑噶。即系但系喺佢七嚿水美金嘅大前提之下，就会。个差距会尤其巨大啊！个感觉个奇摩子会尤其会顶唔顺，因为 我印象中之前好似系欧罗变英镑啫嘛，因为欧罗而家咁样跌到咁残，所以先要再加100蚊。总之就系个地位歧视太恐怖了，但你又买唔到水机，水机有各种嘅问题，你又有啲局食嘅感觉，咁咪变成就系美国佬会好爽咯，你咪得罪咗全球玩家咯。虽然呢个政策就唔系今日第一日噶啦，只系火上加油嘅啫。咁啊，重点翻到佢个标准价格，我就定计你美金699.99啊，基本上系700啦， 够水咯，大概 700蚊美金，屌啦星，呢部机到底点样净值咧？咁要睇两样嘢，一个两个完全唔出错，你会可以得出值或者唔值嘅答案嘅。 睇一个矛点嘅，因为首先呢部机卖你699.99，系咪 Sony 暴利赚到尽乜乜七七咧？ 绝对唔系嘅， 唔系呢部嘢，我甚至有少少怀疑系会蚀嘅，系要蚀钱，我或者系搞手求告我嘅啫，即系呢个嘢真系有机会系搞手求告我嘅咋，佢都唔会有钱赚，好大机会。虽然冇讲到明佢入边用乜嘢啦 ，CPU 冇喐到，都系嗰粒陈年 Sand 2，我谂紧。OK， 算打机的确唔需要好劲嘅 CPU 嘅，你仲用一粒陈年 Sand 2推得一粒 CPU GPU 就得噶啦。而且大部分情况见到打机嗰个瓶颈位都真系唔喺 CPU 上面，因为有个所谓嘅 CPU 精嘅 CPU 瓶颈嚟噶嘛，就系讲紧你 GPU 几劲都好啦，你运算式晓飞都好啦，如果你个 CPU 跟唔上嘅话咧，系会锁死咗喺某个数字度嘅，即系佢个最高 frame 数啊，会有个极限嘅。咁既然系佢咁样出得，我估应该系就算系换新 GPU 佢粒 CPU 大家信啦，但姑且咁样理解住先啦。咁好啦，咁佢嘅 GPU 系乜料啦？冇讲到啊嘛，但系佢有个线索同加埋个爆料啦。之前有个爆料嘅，就嗰阵时就唔一定可信啦，但系而家我就相信佢嘅可信度应该有 90% 以上噶啦。因为佢讲佢话性能渲染性能提升 45%， 喺稍早时应该系半年前左右啦，有个爆料就话 PS5 Pro GPU 嘅性能嘅渲染性能提升咗 45%， 个数字 exactly 一样。当然你可以话佢撞中屎坑撞运撞中嘅，但系假设系一样嘅话咧，咁佢个 GPU 应该就几劲下啦。以今天嚟讲，因为呢部嘢要撑最少要撑三四年嘅，咁到时系咪仲系咧就另一回事啦。咁啊，大家明嘅呢啲科技嘢。根据佢嘅爆料咧，佢系话用咗个 RDNA 3嘅架构，有30组 WGA GP， 60组 CU， 最高时码 2.35， 呢个系爆料嘅嘢嘅。然后佢再话有 45% 提升，就吻合咗而家佢话渲染系 45% 提升。咁其实就算其他嘢唔同咧，你都估到虽不中亦不远嘅。就算呢个爆料唔中啦，都系虽不中亦不远噶啦。而 RDNA 3 60 CU。最高时码 2.35 系，到底系咩程度呢？ 唔知 道。RX 7800XT exactly 系60个 CU， 个时码有少少差距，但系差距唔多啊。7800XT 嘅标准最大时码 2.43， 咁 2.43 同 2.3 几 35差少少啦吓，大佬。咁啊，如果系呢个级数嘅 display 嘅话咧，第一以现在嚟讲，应该劲过我哋大部分听众嘅 GPU 嘅，都唔使通知我啦，都唔算特别劲嘅。而家大概，因为而家7800XT，我见到大概系卖4000多左右啦。如果你要转做大家比较熟嘅 media 嗰边咧，大概系4700或者系3090左右嘅级数啦。有几多人而家系揸住呢个级数嘅 display？ 所以 PS5 Pro， 你话佢系咪值$700咧？其实真系值$700嘅。你入边净系谂下佢塞咗嗰个7800同级嘅 display， 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佢系 custom 咁。我哋之前讲 PS3、PS2 啊，只都系个啦。呢啲嘢多少有啲 custom 嘅，但系佢系塞咗个同等级嘅7800XT 嘅级数嘅 GPU 落去，咁佢卖你$700，唔系好过分喎、啊，老老兄，佢净系将 display 都要你4000多-5000咯、啊。 嗱，好现实嘅，应该咁讲，呢、這个价钱系抵嘅，但系你买嚟打机就坚唔抵。 即系等于好简单嘅啫，100万买部波子系好难抵嘅，你会唔会买啊？ 咪最咯，傻 啊！就系咁简单问题。调翻转就系、是，如果我有$700，我买张3090算鸠数啦，屌你！ 嗱，点讲咁讲？我嚟，如果我有$700，我等下年 AMD 出只 Sand 2，跟住买 game RG Ali 二好过啦。嗱，都系6500，但系喂，大佬嗰部电脑嚟嘅，我又可以随街打，同埋最紧要就系咩啊？喂！我玩 stream， 我唔使俾 PSN 每个月俾钱你、啊。 嗱，点解我要用4700同呢个3090去比呢？主要系讲紧大家都系攞嚟打机，然后贵在 display 上面，佢真系其实系真系几强噶。咁但系有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是、你之前 APS4 同 PS4 Pro 嘅价钱差咗几多啊？零。PS4 啱啱出售嘅价格，开售嘅价格同呢个 PS4 Pro 啱啱开售嘅价格系一模一样，$1都冇加到俾你。咁当然佢出 PS4 Pro 嗰阵时候，原版系降咗价嘅，但系而家又调翻转，原版加价，跟住 Pro 版再加价。同我哋咁，我哋上个礼拜讲新闻嗰时讲佢加价嗰个新闻就已经屌咗噶啦，已经估到佢 PS5 Pro 一定系贵噶啦。 即系冇谂到咁捻贵啫。老老实实，你几耐冇见过六位数嘅主机啊？即系 黐捻嗱，呢件事咧最妙就系咩？当发表会发现咗之后咧 ，X 嘅热门关键出现咗就 Switch 后继机。而咧，大家嘅呢一个关键下面就系、是、任天堂多谢 Sony， 即系话而家任天堂部出后继机咧，7,000-7,000日元咧，大家都觉得好平啦。 啊， 虽然我觉得佢系还，我觉得七万系极， 我觉得老任应该唔会买到太贵嘅。 七万，因为到而家出，而家大嘅大家估系3,000几蚊，咁我当佢而家就有七万左右啦。 咁啊，然后仲有好多啲，跟住有个 friend 唔系好跟得好贴嗰啲就话，诶，点解我豪度佢用破浪啦？我豪度入边出现咗咁多20,000+台币啦，讲紧嘅电脑组合嘅，哇 ，PS5 Pro 嘛。就好多人就开始贴嗰啲呢个价钱去嘛？点解我话佢其实都唔算系好唔抵咧？可以视为咁样咧，就是、因为你用呢个价钱砌部电脑出嚟，一定做唔到呢个级数。我见嗰啲4060咁紧吓，即系6600都想出嚟搞事，都嗰个下我先恐怖喎、啊！屌乸星，6600个屌乸星，人哋装住嗰粒系7800啊，可以同阿鱼鱼嘅咩？当然你可以话你咁样砌出嚟部电脑，的确系唔应该直接比较嘅。我部电脑可以做好多嘢，所以我点解会话诶，特红同我比较系直接净系俾张 display 卡。我攞5,700就去买部 PS5 Pro， 咁我点解唔攞5,000走去插买张劲嘅 display 一嘢插落我现在部 PC 咧？有可能你现在冇 PC 咁另计，或者你部 PC 插唔到落去另计。我知道有咁好多啲咁嘅人，但系另计啦，另计啦。你应该要比较系咁样比噶，你就算要比都系，即系因为你玩佢都系求靓画面啫嘛。你买蒲机都系求靓画面啫嘛。虽然之前已经讲过啦 ，PS5 已经系好多时候出现，就算30fps 都守唔住嘅情况啦，已经系去到 即系直接閪啊。 睇你点睇咯，因为佢个性能羸弱，所以只能限米煮限饭呢个我讲咗好耐噶啦。你要额外花咗更加多嘅心机时间去令到佢可以喺部比较弱嘅机度嘢，系呢啲要功夫、要时间、要钱、要成噶。即系咁，如果你部机本身就劲啲嘅，咁咪简单好多咯。所以我点解要叫你直接走去买张3090，一嘢插落去，冇翻咁多嘢啦。点解唔系4700？因为4700我一向都唔中意佢嘅，咁咪算啦。不过 而我嘅而咧。但系我睇咗个价，总之就咧，对我嚟讲，一睇个价钱咧，佢公布咗价钱之后咧，我就响咧刘华嗰句名，刘华讲嗰个就系发神经。 但系调翻转讲就系，点解呢个唔值700咧？我大家都系攞700出嚟，大家都系攞到见到差唔多上下嘅显示质素。你点解用 Ali 二唔系咁合适咧？就系、是、你 Ali 二嘅显示效果系唔可能有 PS 五 Pro 或者系700嘅效果噶嘛？ 屌，咁而家 PS 5同 PS 5 Pro 嘅画面，我睇唔到分别啦，佢就贵咗成40,000 yen。 咁呢个就调翻转啦，就因为佢当初佢个设计嘅问题，当初为 PS 5设计出嚟嘅嘢咧，佢已经花咗时间、心力、精力落去，去减轻佢嘅负荷。佢出到嚟其实唔会有好大画面上嘅提升嘅啫，最多就系本来30而家变60，系呢个系极限嘅。但系日后喺呢个标准之下。为佢而出嘅 game 咧就会有唔同，但我相信以呢个 PS5 Pro 嘅预期市占率系唔会有厂商以佢为锚点嘅，你必须要迁就翻部好性能羸弱嘅 PS5， 等于 PS5 啱啱出的时候，你必须要迁就翻部性能羸弱嘅 PS4， 仲要未必系 Pro 添，呢个就系点解2077喺 PS4 要下架嘅原因啦。 甚至而家好多 game 其实都系以 PS4 Pro 嗰个 level 嚟写嘅咋。 但呢个就同 PC 唔同啦 ，PC 咧就系讲紧佢要考虑唔同级数，咁当然系你可能佢有会有个最低噶啦，但系好多时佢都话，咁我建议你最少用呢个3080，即系等于当年2077系同你咁讲话，最少要用3080，建议嗰个数啊系要呢个数以上啦，即系佢最低嗰个唔使咁高嘅，但系建议3080以上啦。咁一样情况，你买张7080咧出嚟嘅效果，如果系有移植版嘅话咧，我相信会比 PS5 Pro 仲要好。大家都是7080都是，但是因为它开发的时候针对的环境是针对 PS5， 如果是行有余力可以就 PS5 Pro 另外拆一嚿，是它厉害，是它另外做了个功夫出来，那是不是间间厂都会这样做呢？它现在出了个 list， 就得个10几只、20几只，是但总之很少的数的 game。 十只到啦，讲下名啦，即是要讲下啦， 不用 讲。什么阿伦勃起啊 ,Demon Soul 那些东西啦。佢咪十嚿嘢啦！ 冇兴趣啊，除咗黑叔叔之外，全部都系出咗嘅 game 嚟嘅。 唯一一只未出嘅系黑叔叔，而且以呢个刺客教条嘅 Ubi 嘅开发习惯嚟讲咧，肯定系 PC 优先嘅，即系叫做 PS5 行得喐嘅啫。到底 PS5 Pro 有几大提升，我真系有非常大疑问。你个测够水都系买张靓 display 嚟跑啦。如果你真系好想玩呢个黑武士的话，都好咯，你买张靓 display 会好过，真系就会见证就系见人就会物无所值了。即系我其实用一百万嘅波子都唔系，因为一百万嘅波子都仲系波子嘅性能啊！我可以好肯定话咧，就算入边嗰嚿都系7800，我就当佢懒到咁嘅地步，连 custom 都冇。虽然佢应该有嘅，都好啦。你部 PS5 Pro 跑出嚟个性能系不如，会普遍地不如 PC 上边嘅性能。而家嘅情况我望到就会咁，唔系当年嗰种，就算同样性能都好，主机会劲啲。咁佢唯一优胜嘅地方咧，就系佢虽然叫 RDNA3 咯，但系根据爆料就系话佢会有部分 RDNA4 嘅特性或者功能会下放咗落去俾佢。咁呢个我相信系嘅，因为之前佢旧嗰张 display 啊，喺同代嘅 AMD 嘅 GPU 入边咧，系冇光追效能嘅。咁佢都间粗俾咗个半个光追俾佢啊嘛。咁虽然就好似最终冇人够胆开。我谂紧，喂大佬，你唔捻开光追都系30fps 守唔捻住，你再用个残废嘅，大家知道现在 AMD 最新嘅光追都系残废噶嘛？你再开埋嗰个残废嘅光追，所谓嘅残废咧，就唔系指效画面效果。而家嘅光追通常系参赛唔系参赛画面效果嘅，第一代同而家第三代参赛出佢参赛个性能损失嘢唔少，多啲定少啲？咁啊，黑悟空嗰只就特殊例子啦。我哋专题有讲过，你翻去听啦。咁换咗 AMD， 我谂紧就系边个厂商够胆开光追，一定死得好卵难睇。不过佢话佢有 RDNA 4嘅光追，咁啊可能会冇咁大镬嘅。但系我觉得都系唔会有厂商会做啲咁嘅吃力不讨好嘅嘢。如果你从来没有都还好，你开咗之后变成做幻灯片，大家一定唔会体谅你。哎呀，咁痛苦你都要开到光追，乜乜七七，你都做咗好卵多功夫啦。我可以想象，如果佢有咁佢做呢咁嘅嘢，所有玩家一定系屌，冇咁大个头就冇大个顶帽啦！明知开光追变幻灯片，搞乜捻光追啊？而家变咗幻灯片，系咪你赔俾我玩家或者系使用者系一定系咁样嘅？即系以我哋啲咁嘅尿性，实系唔会体谅你嘅，即系唔系个个好似我呢啲，真系喺现场搞过，知道会有几咁焦头烂额，一定系屌你老母。咁啊，唔讲啲。降低性能嘅，咁啊仲有啲提高性能嘅，即系佢整咗个自己叫做 PSSR， 我唔记得佢系咩嘅简称啦，唔重要啦。基本上佢就系呢个 DLSS 或者 XESS 嘅亲戚嚟嘅。咁即系佢话咩 AI 粉粉粉粉，我谂紧早几年如果呢嚿嘢一模一样咁出啦，你唔会加个 AI 嘅名出嚟。虽然佢呢嚿的确系 AI 嚟嘅，即系我讲咗好多次啦，呢个 DLSS 嘅原理就系一个渲染一个细嘅画面出嚟，然后用 AI 估一个大嘅画面出嚟。逐个像素真系估啊，将佢由通常系720估到1080甚至 4K 啦。咁啊，我相信佢应该系由呢个 1080P 去 upscale 上去 4K 嘅，用呢个方法。呢个 PSSR 你当系 DLSS 啲 fan 啦，即系效果如何呢？我相信唔会差过 DLSS 2.0 太多嘅。咁有冇 3.0 嘅级数呢？就出嚟先知啦。佢宣稱佢因為佢畢竟 AMD 呢邊喺呢個 DLSS 呢邊或者係呢個超分，你點你點叫都好啦，係向來冇 Nvidia 嗰邊咁好噶嘛。咁但點都有啲嘅。咁啊，即係至於呢個 FSR， 我想重申一次啊 ，DLSS 同 FSR 不是同一件嘢。佢哋第一，佢哋其實係可以並存嘅，佢哋嘅原理都係唔一樣的，唔好將佢哋兩個當成同一件嘢。虽然佢哋几乎同一时间出啦，但系唔系同一样嘅嘢嚟嘅。而且 PS5 现在就已经开到 FSR 啦，即系我之前讲黑悟空嗰时已经提过啦，佢系可以开 FSR 噶。虽然开咗衰过唔开，咁啊另一回事。总之佢又可以开，咁啊有啲人唔知系搞唔清呢啲技术问题定系咩啦。咁啊，咁但系呢啲嘢到底最终个画面上有几大分别咧？我相信唔会好大，即系主要受限于佢开发模式嘅问题。咁啊，呢个我哋我唔知道，我都有冇提过。总之，如果佢用边样部机嚟做主开发嗰嚿嘢咧，或者系主要假想要开发嘅平台咧，那个平台一定系特别靓嘅。其他你可以视为即时嘅移植，即系同一日推出嘅移植作。 边边系主嘅。但系呢个当年讲 PS3 同呢个 Xbox 360嘅对比嗰阵时候，成经常会有人会攞两边嘅主机跨平台嘅游戏，然后话嗱睇下我哋360靓啲啊，嗱睇下我哋 PS3 靓啲啊。点解会允许同时出现呢两种情况？就系因为当初开发嘅时候瞄住边部机嚟。咁喺呢个 PS5 基本上冇独占咗嘅状况之下，如果系嗰啲以 PC 为锚点嘅游戏，你都几难想象佢喺 PS5 会靓啲咯。即系所以呢个点解我话当年系主机通常会靓过同性能嘅 PC，但系而家唔一定系咁嘅情况。我既然系同开发嘅，我点解要攞你 PS 做第一锚点？我梗系攞 PC 做锚点，第一锚点啦。我攞 PC 做锚点，我仲可以喺 Xbox 上面行，几乎唔使编译。但系我喺你 PS 上面搞，我要转翻过嚟又麻捻烦咯。虽然都系 Xbox 咯，点样结果咧？呢部嘢到底有物有冇所值咯？睇就算当年 PS4 Pro 而家睇翻，其实几大啊！因为当年 PS4 Pro 嘅性能提升系 120%， 系比 PS4 120% 嘅性能提升，呢度得 45%。你睇下人哋加量断倍计咁加量不加价，你呢加得一半咁大把，仲要加咁加嘅价钱唔止一半喎、啊。到底边个有钱人会买部咁嘅嘢翻嚟？我真系唔知道。你咁撚有錢，你買咗4090翻去打機啦，即係又唔會有啲咩 game 係得 PS5 有嘅，已經冇乜啦，唔係完全冇，我知道，即係包括其中一隻就係小遊戲啦，某啲我啲人講嘅小遊戲啦，即係既然講埋呢單新聞啦，即係雖然本來有咁隻新聞報嘅，不過既然Sony 出完 Control 俾人屌撚到開花，跟住咧佢出翻嗰只嗰只 Astro Boy 啊 ，Astro Boy 嗰個機械人啊， 就賺到飛起啦。雖然我覺得自己唔會太好賣嘅，但係好人賺不走啦。 嗱呢、這個就可以夠威一下啦，因為有得夠威我一定夠威，就係、是、當時 Summer Game Fest 啊之類啦，總之嗰一段時間公布呢只 game 嗰陣時候，我係特登抽咗嘅嘢出嚟。应该是 Sony 个佢自己个发布会啦，我系特登抽你只出嚟话呢只嘢绝对值得期待。嗱，冇错啦，我冇呃鸠你啦。而家出到嚟，大家评分系呢、這个玩家评分94分，就系、是、M 字头嗰间啦，够高啦。即系呢只嘢系狠狠地打脸嗰扎，即系觉得三 A 大作先系嘢嘅人，同埋打脸咗嗰扎为画面侍从。嗱，佢个画面其实唔算好差，但肯定唔系以画面见称嘅。但你玩落去好 Mario， 我重申一次， 根本就插啲人玩过话跳，根本明插 Odyssey， 但唔紧要。 你好嗱，唔紧要，你好玩就得啦。重点系 差唔紧要，从来我觉得我 当年 Sega 几苦心积累想做一只 Sega 的 Mario 都出唔到啦。 唔系 keep 住佢咁 Sonic keep 住售出嘅 ，Sonic 其实喺鬼。 Sonic 就另一回事 ，Sonic 佢同 Mario 唔同嘅。咁但系总之，如果你任何一间厂商可以出多一只 Mario 出嚟，哇，大佬神咁拜啦要。即係，所以我當初我已經講緊呢只一定掂噶啦。OK， 咁但係佢出咗嚟啦，咁即係有人唔開心了。呢、這個之前 Day Gone 嘅總監就話：，我哋個主角變咗個 SD 喺個小遊戲入邊客串，變咗個小丑咁嘅角色之類咁樣。我唔記得佢原話係乜嘢咯。即係總之言下之意就好撚唔滿意啦嚇。我堂堂曾經嘅當紅嘅三 A 大作啊，結果喺啲小遊戲上面出，哇我！我睇完之后，我眼白真系反响到脑后。即系当然，如果你唔识呢只嘢，就咁睇佢画面，睇佢啲嘢啦，的确有可能会将佢当成一只垃圾。即系等于当初发布嗰阵时啊，冇乜人睇噶，系我都特别攞出嚟抽出嚟讲噶啫嘛。但系我调翻转讲就系、是，你作为一个游戏开发团队嘅总监做到咁大，即系你做 game 做到咁卵大咁高嘅位啊，你竟然冇一个眼光。睇隻嘢知道呢隻嘢係會係一個好遊戲，我只能講非常之失望。你憑乜嘢去歧視佢話佢一個小遊戲？講緊憑乜嘢啊？憑你就係 Day Gone 嘅總監 ，Day Gone 啊老兄。OK， 我知有啲冷，我知有啲冷啊，即係舊屎沖撚咗去噶啦！你啲輝煌時間真係 Day Gone 噶啦！即系而家呢嚿嘢啊！即係如果你話你隻 game 喺啲垃圾小遊戲面出，我都會戥你唔抵嘅。但系呢只可以话系近年 Sony 第一方最捻优秀嘅作品嚟噶啦，已经系你仲有几大唔满意啊？真系咁满意嘅，自己做只 game 出嚟啦，即系 难得佢有只自家厂叫做几唔错嘅游戏，咁啊点都要俾下面噶啦。 但系出嚟之后个好评都好评唔到两日， 就走咗 PS5 部，然后即刻又系索尼最大滔天，搞到百姓怨声载道， 打沉晒，即刻打沉晒。 我真系冇得讲啊！索尼真系冇捻得救噶啦，真系你系呢个索尼坚系太监读神学啊，真系冇捻得救啊！真系 索尼都话最后我再讲嘅结论都系索尼索尼最大滔天。 嗯，即 系呢个梗系永远永呢个梗系永系永远用唔晒嘅。 咁啊，即系部机嗱，我都觉得自己好捻恐怖。佢就系公布咗三样嘢咁大把啫，我讲咗半个钟，但系真系噶，因为佢个定位问题真系好尴尬。佢本来 PS4 Pro 嘅定位已经系好捻尴尬啦，俾个数字大家啦。当初 PS4 Pro 出的时候，出完啦，同一时间出机嘅新机装置比例，其实出用 PS4 Pro 嘅只系占20%，只系占咗1/5啫，即系。大家你敲碗敲部劲啲嘅 PS4 吓啦，我而家出咗俾你啦。咁但系出到嚟之后，人咧又话要部劲啲嘅机嘢。喂，大佬，我同价钱噶咯，虽然 PS4 会平啲。喂，咁你都唔买，你都唔帮衬。之前又话要劲啲嗰啲人咧，佢捻晒边啦。啊，虽然啦，呢、這个比例喺后边有提升到嘅，因为 PS4 末期 PS4 真系有啲力有不逮啦。真系有时你唔喺铺上面出 game 咧，就已经系。真系会明显地会，就算你睇惯30fps 都觉得明显地会有窒啊成嘅情况，即系或者系呢、這个好近距离啲人就已经唔见咗嘅情况呢类，尤其是喺无双嗰时候，你可能会成日会见到噶啦。咁样啦，其实系的确系性能有不足噶啦，所以后边咧用 PS4 Pro 嘅人系个比例系高咗少少嘅。咁啊，另一个咁啊，现在未出啦，咁啊，有媒体就走去做啲問卷調查啦，呢、這個雖然係 IGN 係冇錯係 IGN， 不過就只有佢做咗呢個類似比較咁就算啦。佢有個調查就係、是，如果你現在俾你揀，你會買 PS5 定係買 PS5 Pro？ 咁有10-15%，因為佢仲調查中，所以個數字有跳動啦。嘅玩家係話佢會買 PS5 Pro， 啱緊咁撚有錢嘅盤子，香港叫咩啊？傻閪啊！咁肥嘅羊股，我唔劏你劏邊個？ 咁如果我有好咁多闲钱唔 老子有钱嘅咁啊，今日冇所谓。虽然我都系嗰句老子有钱就4090啦，冇讲咁多嘢啦。 咁我支持，即系冇讲讲啲废话。 喂，大佬，我都系嗰句，我攞5000蚊出嚟，我买张3090，我可以画图，我可以打机，我可以如果仲有得画嘅话，我可以画框，甚至就而家冬天我可以取暖。你部 PS5 Pro 除咗取暖，应该都可以就会差唔多效果之外，有咩可以做啊？打机啊？而家 PS5 攞嚟打机啊，仲有得打机呢个功能嘅，应该即系都唔讲你 PS5。 如果唔打机，我咪把捻啊，唔通买啲？ 咁我哋都串咗好耐啦 ，PS5 攞嚟养蚂蚁噶嘛，一个性能强啲嘅 PS5 就唔系养蚂蚁咯。你几耐冇喐过噃？你部 PS 啊？ 我超过两年啦，部机基本上如果部机如果喐得翻嘅话，我觉得好神奇噶啦。我觉得系喐唔翻噶啦。 我对上一次掂 PS5。应该是接近两年前，即系冇 game 喺上面玩，就是新机落地嗰阵时候，走去 high 咗下个机械人啫嘛，系咁多咯，冇咯。即系嗰阵时候，我细佬抽中啊嘛，咪就系玩咗下，跟住惊为天人。Sony 竟然做咗啲咁似样嘅 game， 所以我先有个咁嘅概念啫嘛。即系同你讲个机械人一定好玩噶嘛。不过算啦，咁啊，即系呢个索尼最大嘅天，搞到百姓怨声载道。结论就系、是，唉， 好啦。冇嘢发表，讲半个钟，以后你都识得噶啦。 喂，即系发泄下呢个对索尼嘅不满啊嘛，你要明白，即系呢几年虽然歪人落捻咗台，但系呢几年受歪人嘅气，真系受捻得够捻多了。啊，好啦，咁呢个礼拜到此为止啦， 好，下个再见，拜 拜。